以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蔡春姬为团长的朝鲜社会主义妇女同盟代表团15号乘飞机离开平壤，前往意大利罗马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局会议。